的缝隙，他一人真实地吸引我轨迹。 歌，为你读歌。

城市都是一句晚安，你说你喜欢海，却